我告诉你真的千祈不要看。 大家好，我叫做邱美美，美美啊，咁就逢星期六晚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呢个嘅达人在线啊，真系好废。讲完，拜。 好，大家好，我系 Suzuki， 逢星期六晚嘅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真系唔好睇呢个节目，废啊，冇营养，真系唔好睇，睇咗系你嘅损失。 有 即是一些不實的批評我是不會答的。 是我剛才又見到一個廢柴，即是又再一次呈現他廢柴的一面。咁話說呢，我呢就今天我有事做啦，咁彩妮咁我自己跟我朋友自行活動啦。咁他已經呢好緊張咁樣，一朝早呢就 send 個嘉賓嘅嗰啲叫做資料俾我啦，好詳細啦。咁我打個問號問佢做咩事啦，即係我係唔明佢做乜嘢啦喺度係啦。咁跟住咧，原來佢話今晚節目嚇、啊，你好似好耐都冇做過功課噶咯喎，係啦，即係冇嗰陣時初，如果大家可以睇翻重温咧，其實你會睇到啦。以前咧，佢係一嚟到嘅時候咧，就好勤力嘅，一答嘢咧，即係扮曬即係做咗好多功課啊咁樣啦。咁當然永遠裏邊嘅嘢，佢講唔到三分一啦，即係裏邊嘅嘢呈現唔到三分一出嚟嘅。OK， 好啦，咁啊，但係到慢慢開始咧，佢已經發覺咧，自己無論點樣努力都好啦，都冇可能做到一個主持人嘅。佢先開始明白嗰條命生成係咁樣，佢終於認命啦。咁佢 即係正如我係一個車手，你唔係咁解咯，係咁停牌咯。 係啦，計佢。計佢嗰件事，佢係自己慢慢開始咧，就覺得啊，我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其實我係多餘嘅。咁但係咧，佢仍然好堅持坐喺度，繼續飾演個多餘嗰個角色啊。所以呢個 係咯，即係其實我係幫個節目去美化咯。即係如果淨係睇住依嚿豬肉咧，你點樣切開佢係黃色一嚿豬肉咁樣噶嘛？ 你點知㗎？ 即係通常解剖啲人咧，解剖完之後係黃色咁啊流出嚟。咁所以我係要美化呢個節目咯。是啊，即做花瓶都要翻嚟噶嘛，花瓶是有用處的 ，OK。 同意同意。 如果唔答咧，佢系唔会可以延续到落去。 可以啊，哎系啦，咁我哋介绍我哋嘉宾啊 ，Tavia 啦， 系 ，Hello 大家好。 唔好笑啦，你做翻个专业主持啦，好冇？ 咁你快啲繼續介紹多一次 呢條咁嘅廢青真係，我就睇下你講啦，你講啦。 我而家翹埋雙手等你。 你唔好當佢啊！ 喂，大佬兩個專業主持對我一個， 你都知道自己唔專業咧。 我嘅夢想唔係做 DJ 嘅。係、 你夢想做咩？ 我夢想係做賽車手嘅。喂，快啦！ 咁一定要衝出呢個直播室先得 㗎。係啊，所以我而家好期待咁樣衝出去啊！快啲講。 佢係做想做買菜嘅車手。咁咧就啊，咁啊，安彩妮咧，佢都盡佢最大努力去講頭先嗰扎嘢㗎啦。佢你發覺咧，佢一詞窮嘅時候咧， 唔係呢個係某大 DJ 教嘅，有咩事都係用笑聲去代替。 錯啦！你一笑就知道你冇料到啦。OK， 好啦，咁啊，唔玩佢啦。咁啊，我頭先都喺度咋咋地喺電話度都話俾佢知，我遲到咁不嬲咧，好少可咧。首先第一咧，通常咧佢係遲到嘅，中意。咁但係今日準時啦，早到添，係啦。咁其次咧就係、是、其次就係打電話俾我，驚死啊！驚死喎咁啊！我特登唔聽佢電話啦，咁啊，咁啊，冇啦！出邊嘅同事出賣咗我啦，大大聲人工，想匿埋都唔得啦。咁啊，嗱，磨合咧就正式咧就叫做係落幕噶啦，即系我冇一個好盛大嘅儀式慶祝佢落幕嘅，其實。因為我又好似話，好似又有啲學校又話想 book 下場啊咁樣，又好似死唔斷氣咁樣啊，但又好似唔頂唔掉咁樣啊，咁冇啦，我哋都唔會特別即係叫做係咁當然你繼續做你咪 book 咯，咁唔 book 咪唔 book 咯咁樣，咁啊因為要完嘅真係完咗噶啦，而個成績亦都好彪炳。有冇留意啊？ 有，梗係啦。其實、 我未介紹你。 我上次七月翻嚟已經睇咗首映啦，睇前線首映。 嗱，我先介紹我隔離呢位先，咁就今次係比上次年輕嘅。 係。 係啦，無論佢個裏邊嗰個佢成個人嗰個叫散發出嚟嗰種氣味係比上次年輕嘅。 系啦，咁佢系 Tavia， 好啦，欢迎。 Hello， 大家好。 咁点解 Tavia 佢会青春咗咁多咧？突然间， 食咗防腐剂，要唔要介绍你咩牌子？ 唔、 okay， 需要啦，我本身未食已经系 OK 嘅，你介绍安彩嚟。咁嗱，咁首先咧就阿 Tavia， 我再三一次去介绍一下佢先。咁、对上一次，以前嚟过一次噶，几年前啊、 上年 嚟过一次噶啦。 嗯。 上年嚟過一次嘅啦，咁就阿 Tavia 咧，咁佢本身係喺澳洲活動多啦，咁佢就係都係做啲 media 嘅工作啦，咁啊，不如你自己嗱，我就其實睇曬啦，我講、不如你講清晰啲啦， 我講清晰啲，OK， 嗱，其實就係咁嘅，我自己澳洲咧就做影視製作啦，咁啊，除咗拍廣告、拍啲微電影啦，咁啊，今年九月亦都幫國內一個綜藝節目做協拍啦，咁啊去咗 Cairns 嗰邊啊，大堡礁啊，咁樣。有得拍之餘又自己玩了一輪咁啦，咁啊而家係四處遊蕩咁啊，遊翻嚟香港。 係，咁點解會係會翻嚟香港咧？真係唔走噶啦。 短期唔走住咯，係唔開心啊？ 點解無端端咁樣？點解要你要咁樣做呢香港呢個地方竟然係要留低，我都想離開，你仲竟然留低？ 其實澳洲咧係即係當然係山明水秀啦，但係即係好山好水就好無聊啦。 係OK 好。 咁就所以想翻嚟呢個多姿多彩世界， 佢真係攞嚟賤，真係攞嚟賤。 其實我聽 Tavia 講過係因為澳洲嗰邊係發展媒體呢樣嘢係唔得噶嘛，仲未盛行。 點解我會話自己去開一個所謂嘅傳媒公司，就是、因為我畢業出嚟，我想做呢一飯啦，但係發覺原來係唔存在嘅，即係呢行喺我住嗰個城 市。你好似玩咗好多年㗎咯喎！ 咁所以 你玩咗咁多年先覺得佢唔存在？ 我嗰時覺得唔存在，所以自己搞一嚿出嚟咯。 諗住係淨係得自己存在啫。 係啊，咁存在下咧，就覺得好似有少少去咗樽頸位咁，即係你會可以預見到可能五年後同而家係差唔多。咁我又想令自己成長多啲，學多啲嘢，咁啊，所以想翻嚟呢個競爭大啲嘅地方。 不過我感覺上你都真係玩咗好多年啦， 四五年。 我感覺上係好似好耐噶啦，係啊，佢有時都有 update 你啲資料俾我聽嘅，話呢排點啊佢，咁我佢咁咯咁樣，咁我都有你 Facebook 我有睇下嘅，係 啊 係啊，咁咁而家啦。叫做是離開了那度啦，咁就但我嗰陣時聽佢講咧，話你喂你好好水嘅喎，嗰邊即係嗰啲識嗰啲客人係全部即係、就是、肯俾錢啊，即、就、係、是、高檔人士， 同埋係 都算係 Day One 已經去到乜乜會咁樣噶嘛，上樓嗰啲 嗱，即係OK， 好在你加到後面嗰兩句，我心諗咩會 咩會 OK 好， 即係上樓嗰啲嘢同埋識曬嗰啲。 呢啲佢最中意啦， 哦，系嘛？ 佢作為一個港女，係最需要呢啲嘢嘅香港。但我相信你唔係好稀罕嗰件事啦。而家 港女都要係靚嘅， 係，唔係啊？係覺得點講咧？因為嗰度人少啊嘛，咁人少變咗話，你個空間都少咯，相對 人少空間又少，人少。 因為我哋做嗰啲咧係比較對華人，咁我哋嗰邊即係我嗰個城市 Brisbane 華人，可能 但你冇人做喎，會唔會調翻出嚟你讀大咧？ 可以咁講嘅，算係讀大啊。 實質 係 咪？實質係嘅。 One of the 大嘅咯，即係如果你以做 video 嘅 media 嚟講，咁肯定最大啦。咁但係其他有譬如話公眾號啊，又或者係報紙嗰啲嘅話，咁就幾個。 咁但係你如果華人咧比較大啲，咁其實華人都要賣廣告㗎，佢都有佢嘅生意做緊啦。咁都係咁啊，唔係話嚟得更好咩？其實 有少少尷尬一個位置就係，譬如話嗰度比較多係餐飲啊，然之後或者係地產啊，呢一類型多咯。咁變咗話地產佢哋就永遠都唔會嫌廣告多嘅，因為佢哋買賣嗰、那個。大啊嘛，嗰個數字咁，但係你話可能餐廳，可能佢一百個位，譬如我做多咗個廣告，多十個人嚟，對於佢嚟講，多十個人嚟係唔值得佢付出呢個價錢去做廣告，即係其實就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咯。咁其實後來上年開始，即係上年年尾咧，係開同另外一啲 partner 係。 搞了一番新的，就不止只是做 video 的 production 的，做marketing 的。那marketing 里面我们有些什么呢，就可能除了最简单帮客人写文章啊，然后设计之外呢还有做活动的，比如包括电影包场啊，又或者是一些职业博览会这样样，其实都做得挺成功的。当时 是的，你能够挨到几年的，你难道吃风吗，定拿综援而已，是一定是赚到钱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啦。其实都挺好的，应该是已经走到一条路出来了。 其实我们算是好彩，就是都有些大的 brand 啊。 对，我都有看过你的相片，靓的。 还有航空公司。 最衰你不是在香港啦，我们没法子参与。如果在香港我們就可以拖下光了，這些是不是？ 不要這樣說，我拖下你光，下次找我。但是就會變成說覺得即是怎麼說呢，覺得總是好像每次想做事的時候好像是做了一件都不錯的事，但是你會發覺可能越來越吃力，就是你做來做去呢都是這一班贊助商。那他們這一 round 用完之後，那就沒那麼快可以有下一 round。 但其實你已經去到 以文嘢喎， 不是，即是去到那些什麼華姐還是 大家記住一個畫面， 你不要吵了我講話， 給你講完他， 你說 我靜心聽你講。 不是，即是你是去到頭幾年已經有些華姐亞姐和即是 TVB 新秀都找你去做的嘛。 TVB 新秀前那幾年呢我就是做主持的，也都是我們的網台呢有幫手做 promotion 啦，即係算是媒體合作夥伴。咁到今年呢其實就 網台都同 TVB 一起合作。 我哋個網台叫講講得名 嘅，講得 叫 BNTV，TVB 你都講得啦，做咩？ 講得嘅，講得。 因為但係嗰邊因為係 澳洲 TVB 咯， 因為嗰邊嘅 TVB 嘅風格同呢邊又唔同嘅，係咪啊？因為香港嘅主流媒體係對一啲非主流媒體係抱以一個抗拒或者拒諸門外的態度的嘛。我們算是很少數族裔能夠可以穿越兩地的時空的，但是都沒有，我始終覺得在這裡 他就不會理你那些，即 是怪怪的。 那邊是因為我覺得可能人少，他們那邊又挺 open， 沒什麼所謂啦， 大家一起合作。我們今年就做了這個TVB 華裔小姐昆士蘭賽區的主辦單位，樣 有沒有黑箱作業的？ 沒有的， 我 可能我不夠大。 如果我要黑箱作業，我們過去參加一下嘛。 我是不是想推他去參加？ 不是，我自己參加的勝算很大的。OK， 好，繼續。 是啦，所以其實我十月的時候都過了去參加全澳洲的 final。 其實總之一句講曬啦，即係唔長篇大論呢個位啦。佢就喺澳洲嗰邊咧都接好多勁抽嘢嘅，叫做係即係韓頭嘢啦。咁靚仔嘅，嗰啲 profile 都靚仔嘅，經驗亦都有嘅。咁我相信呢個 profile 對佢嚟講喺香港又好，或者第二度地方發展都有幫助嘅，因為人哋都係會睇呢啲啦。OK， 咁你都會攞呢啲嘢俾人睇啦，一定會啦，冇可能唔攞啦，係咪？咁好啦，咁一講到哇，做得咁好啦，咁正啦，咁。但係點解又會即係即係嗱？頭先講咗點解會翻嚟啦。咁但係我想問你走啊走啊走得㗎啦咩？你有拍檔啊，你有夥伴啊，你嗰邊條仔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嗰啲親子啊嗰啲咧，咁你就咁放低就得㗎啦咩？ 唔係，其實咧由想翻嚟到而家。即係由 plan 話想翻嚟到而家真係翻嚟咧，其實都有成半年嘅時間去緩衝嘅， 係半年啫喎， 半年時間去settle 呢啲嘢，一步一步咁樣逐步逐步去解決佢啊。咁係啊，有啲拍檔喺嗰邊咁啊，繼續做咁樣，變咗我會幫下手咯。咁但係就變咗話我唔係個人喺嗰度， 掟蓋係啦。 得閒合 作 下啦， 啊，搭到個對聯，安彩你就唔知道我講乜嘢噶啦，讀書少啊，係啦，咁啊，咁佢哋對佢哋嘅運作冇影響嘅， 逐步咯，即係譬如。For example， 我自己在度嘅時候，譬如我接一個 job， 我會做埋 production 裡面嘅嘢啊。咁但可能而家我接個 job， 唔係真係因為咁樣，就唔係因為同啲同事有嘈交啊。 哇！喂，我啲拍檔可能睇緊嘅噃。 睇咯， 係啊。 喺澳洲，你衰得我啫。 喂，咁梗係唔好意思喺個鏡頭面前話。 即係有啦。 嗱，即 係如果冇嘅冇咪得咯，講咩做咩？即係有啦。OK， 好。 有 節目效果啫， 唔係好正常嘅， 係 好正常嘅。 唔係拍檔咧，肯定會有。 因為呢條廢柴好似化石咁樣都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佢都會有佢唔妥嘅時候。 嗯， 何況你嗰啲係有血有肉嘅人。 唔係我，其實咧我咁樣講啦，我啲拍檔其實全部都好好嘅，咁亦都係大家一齊決定翻嚟。咁其實佢哋而家翻咗嚟嘅， 翻咗嚟啊！佢都 係啦。 咁嗰邊個鬥嗰個鬥點啊？仲有人 有一位拍檔睇住。 即係留低咗一條唔妥，你哋全部唔妥嗰條有喺度睇住啦，係咪啊？哇，真係陰公啊！呢啲人人去扭空啊！呢啲哇，嗱嗰個哥哥仔嚟噶嘛，係嘛？ 係。 咁就咁，但係生唔生活到咧？ 佢生活到 一個人點做咧？ 一個辛苦啲咯。 哇！我睇佢眼神，我睇到佢眼神，佢眼神充滿歡欣嘅，佢我可惜嗰個感覺喺度。OK， 正啦。好啦，咁你嗰啲 partner 翻嚟都係繼續一齊去衝嘅諗住。 其實咧，我哋就翻到嚟，大家諗住休息一排，到出年農曆新年之後咧，就再作打算。 哇！我未見過人哋 plan 到咁樣嘅喎。翻咗一排，可能休息一個個零月到啦，咁就諗住衝刺啦。佢又過埋農曆新年喎。 唔係，我哋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有開有傾緊嘢嘅。 懶啫， 加咩景紅咩口啊？講少咩？ 所以就唔使做啦。 唔係，即係想俾個時間，即係由創業可能呢幾年啊，都冇乜真係真正休息過。就算 even 翻嚟旅行啊，即係翻嚟玩，其實你都不斷有好多生意要跟進啊，又或者係好多合作去傾。咁其實而家翻嚟都有傾過一啲合作嘅。 係。 咁但係就 你女唔女強人㗎？你其實？我覺得你而家咁樣好似死靚妹咁樣，但係我覺得佢幾女強人嘅嗰件事。 佢勁㗎，佢係直情休息 嗰啲。Even 嗰，即係睇到女強人嗰一面嘅。 可能對工作啫，係啦，但係私底下都係一個死靚妹嚟嘅。 OK 嘅。 但你係誇張嘅，你係連休息都話：哎呀死啦！我覺得休息咁耐咧，好唔得咯，好唔習慣。 唔係你先至休息得耐啫，我哋個個做到撲街，大佬啊！你問下出邊 operator， 問 Nelson， 如果佢邊度有休息過啊？ 因為我哋會唔會企起身咁樣？ 我邊有休息過啊？得你休息啫嘛，個賤人 喺度。 咁其實我好明嘅，係啦。因為尤其是而家有咩手中無大將，係啦，手中無大將係嘛，咁一定係自己砌噶啦，唔係真係食風噶大佬。咁所以我好明白你嘅感受，係啦。咁但係聽到你哋翻嚟，我都很開心嘅，因為可能我有啲嘢可以揾你哋幫手做 可以啊， 或者同你哋合作啊、合體啊，係嘛？咁啊， 其實我啲拍檔全部都 fit 埋嚟。 但係我好怕，我好怕依件。你突然間做話全體翻去澳洲，我好似對面嗰條友仔咁樣留翻喺香港，你哋搞啦自己。即係我而家好驚呢啲嘢，係啦，有塊樹葉喺個地下度，啲咁樣嗰啲咧，係啦。咁好啦，嗱，咁啊，講到佢嗰邊點樣拋低曬啲嘢啦，又講下佢點樣嗰邊因為啲咩事走啦，因為又講下嗱，咁佢又話講埋，佢已經自己講埋，佢過埋年先搞啦。咁有冇啲話喂香港究竟對你嚟講商機何在咧？嗱，你都知噶啦。你在澳洲打過的天下和你在香港告訴你是189度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一樣的嘛， 沒可能這裡的競爭小魚真的即是細魚那些叫做是僆仔在家裡拿手機都在做生意的、okay? 是啊 是啦，那你想在這裡找到什麼游水先？ 游水我不要說游水啊， 我特地是醜化那件事 跟阿仁哥你學一下東西， 不要跟我了，黑米都是的。你講一下你想其實有什麼想在這裡發展，覺得香港有什麼是你澳洲是沒有的呢？ 我覺得呢其實應該這樣說，即是你在澳洲呢可能動用到是認識的人，即係因為你喺度打滾咗幾年，咁你識得比較多人。咁但係其實啲人物咧用得七七八八咁樣 feel 啦。咁翻到嚟咧可以慢慢再 develop， 即係因為其實我呢幾年咧每一次翻嚟都有同一啲生意嘅朋友見面啊、傾偈啊，咁而家其實都認識咗一啲唔錯嘅朋友。咁我都可以傾下睇下有咩合作咯，即係未必話好死啊。 有冇識到啲壞人？香港好多壞人，好多假娛樂圈。 好多邪人，係啦。我可能你未熟，我會話俾你知邊一批係邪嘅。 哦，咁啊， 可以有啲係可以做朋友，但係唔可以做幕前拍檔。有啲你明明你見到佢可以識英雄做英雄，但係其實呢個咧，如果你幕前大家呈現一齊出嚟咧，你無端端唔知點解又變咗壞人嘅啦，或者你變咗係一啲唔好嘅嘢啦，係啦，所以好複雜，複雜得好緊要。我而家直情已經墮進呢個最複雜嘅深淵，最深淵嗰個位，係啦。咁啊，澳洲應該冇呢啲咁多嘢。 咁其實講真，有人嘅地方有是非都有其他亂七八糟嘅事嘅，但可能冇咁複雜咯。係咯。 Okay. 好啊，咁啊，雖然佢都係仍然冇，佢講話呢個商機咧，就係重新慢慢再識過一陣人。係嘛？我冇理解錯，就識過一陣人。咁但係你做嘅product 或者你想去發揮你嗰件理想嗰件事係乜嘢咧？ 其實我哋最終都係想拍電影。 嗯，咁就啱啦！你有冇錢啊？ 你有冇、啊？ 只要你有錢嘅話，我話俾你聽，今日坐喺你前面就係城隍廟，係啦，你就可以入嚟裝住香。只要你將啲香油入落個箱度，即刻可以開第二套啊！你唔信你買隔離嗰個，幾多人拜我門下依家，就係想做呢件事。好，等一陣轉頭你食飯，慢慢同你傾。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見，拜。